主持人立新。 十一长假捷报飞，治病救人立丰碑。有人抚摸杨贵妃啊，有人掌打铁背龟。坏了，怎么那佟林出山了？嗨，跟那没关系。说点什么事儿呢？铁背龟啊，杨贵妃，这个暂且按下不表，是吧？埋汰的事儿一会儿再说，先说正事儿。就说啊，这个事情咱们今儿个说呢，算是赶了一晚集，晚了咱也得说。他不怨我呀，这是十一假期传出的消息嘛，可喜可贺。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说啊，这位屠奶奶80多了，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是吧？这个事儿呢，媒体已经说的够不够的了，咱说点门儿呢。单说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说这位屠呦呦教授啊，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留洋背景，也没有院士头衔，因此被人戏称之为三无科学家。哎，好嘛，不是这个他没有恶意啊，说这位屠教授那可谓是默默的耕耘，辛勤的工作，老太太不善交际，但是敢讲真话，贡献卓越啊，就这么一位落选的院士。说这个事情向社会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给公众造成怎样的印象呢？是不是该检讨一下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这码事儿了呢？是吧？这个事情那位问，历史上他有吗？有啊，和这位屠教授屠奶奶差不太多，也是这个岁数，是吗？老姐两个，哎呦，都是生性耿直，有担当，是吧？三无大帅嘛，在什么啊？三无大帅吗？无官职，无背景，无后代吗？哪位啊？杨门女将是那个佘老太君呢？啊，人说是无官职，无背景，这倒是真的。是吧？但是无后代，这个是吗？你看看，考证出来了。正是这个长假真奇妙，紧盯四分不松套，有人送礼不敢要，赴日抢购感冒药。哎，这怎么话说的呢？这是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是几句话盘点国庆假期。说这假期嚯了不得了，全国来说7.5亿人次啊，出行黄金周啊，黄金周这运输都超过春运了。那么另外一方面，中纪委各地方的纪委节日期间不闲着，紧盯四方，高压态势不能松啊，是吧？还有那个呢，中国游客呀到日本去爆买日货，爆买啊，就是爆炸的爆。好家伙，哎呀，排着长队呀，呵，都给人家都买断了货了。感冒药成为新宠，我不说过那个话吗？感冒药那是有使用期限的，甭管是哪儿的药它都一样啊。买那么些药回来您打算熬着吃啊？您不得病您买它干嘛呀？可说呢，再者一说，真要是得了病你也得先到医院瞧大夫去呀。这个事儿咱整不明白啊，好多事儿都整不明白，是吧？比方说抚摸杨贵妃，哎，这不合适啊。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 十一长假期间，陕西华清池景区不少游客呀来此地游览，喜欢站到那个贵妃雕塑前头啊，跟娘娘合影。合影是可以的，是吧？高力士是允许的，嗨，跟他没关系，就说这个事儿。但是呢，有些游客不规矩，拿这手啊专门去摸这雕像的胸部啊，哈啊，还觉得还挺露脸。嘿，你看你看看我这个 pose 啊，看看，赶紧拍一个，这有什么好拍的，可说呢。哎呀，还有那个游客呀到那儿之后立刻就脱鞋脱袜子，贵妃雕像底下一水池里头哗哗呵洗上脚了。哎呦喂，您说您这么任性，贵妃娘娘她 hold 得住吗？是吧？说说长打铁的龟，哎，这是佟林啊，对，跟那个没关系，跟哪个有关系？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南京明孝陵里头有一块石碑啊，石碑上面有治龙唐宋四个大字，当初是康熙皇上亲笔所题御赐的石碑。石碑下头呢是一只驼背的这么一个啊乌龟吧，当然不能那么叫，反正人家有人家的说法啊，讲究的说法咱就不说了，老百姓看的就是一只乌龟。呵，长假期间呼啦超来了一大帮游客，哎呀争先恐后的爬在那龟的脖子上，哎呀各种姿势那合影。哎呀不是你这么任性，这玩意儿老太太答应吗？老太太啊，钓金龟那位啊。 还有我那不孝子侄女，耳听心中听，张起宝贝千雷，报应寒心那将未央公主保佑你，为娘天玉儿不 您说说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这么多的好的榜样不学，你说这事儿金龟钓着了吗？啊，不知道，但是吃上虾了啊。哟，多少钱一斤啊？38一斤吗？啊，不是一只，哎，这钓金虾是吗？虾是金子做的呀，38块钱一斤啊，一只，可说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嘛，说青岛啊，记住了啊，这个买卖叫善德烧烤店，善乃善良之善，德乃德行之德。呼，这家买卖了不得，赶上十一长假，哎呀，大虾标价38，这个食客去那儿吃啊，说的这个要之前点菜的时候问清楚了。您这是拎金卖的是吗？啊，没错，拎金卖的，38嘛。结账的时候改口了，拎支卖呀。这个你这不像话呀！什么叫不像话？老板言道，哎，你再炒炒，再炒炒，全论个，我全论个卖，怎么着吧？一盘嘎了38，两盘760。哎呦呵，这什么事儿啊？是啊，哎呀，说是那没辙呀，报警，派出所说管不了。物价局说明儿个谈吧，明儿个谈啊。游客感觉很无助，很委屈，很憋屈呀。哎呦，武松来了也没辙呀。武松啊， 啊，主谋，这是什么？ 青岛啤酒。 有武松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啊， 菜。 菜呀， 发什么菜呀？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你压了没有？橡皮鱼啊！别别别，先别说橡皮鱼，先把这大虾这事儿处理了吧。处理了吗？处罚了，相关部门责任人被停职，是吧？说是这个门店啊，下达了罚款90000元行政处罚的通知，责令这家善德烧烤店是停业整顿，别做买卖了，别做买卖了呀！游客来了，怎么还来呀？怎么不长记性？这回人家不点菜，干嘛呀？拍照。拍照留念，快来快来，大伙来看看，这就是这啊，这家店宰客，好吗？这算是出了名了啊！咱讲话啊，这个事情砸牌子，砸的是谁的牌子？砸的是青岛，甚至于是山东这旅游的牌子呀，是吧？我们山东人什么时候丢个这个人呢？啊，这就是很实在的人吗？是吧？这哪说理去啊？可说了。说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讲了，说青岛近年来出现这个宰客事件啊，还不是一起啊，三成是吃海鲜啊闹腾的，看了没有？要吃这苏格兰菜，他就不至于苏啊！你看看他有那实诚的吗？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咋兜啊？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我就说没有呗。 我尼玛，你太厉害了！ 你瞧了没有？是吧？还有那个呢？哎呦，这十一长假小偷都不闲着啊！你看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6号的时候，杭州雷峰塔下出现了3名小偷，不偷别的，专门偷砖。他什么？砖头板砖啊，对，派出所说的吗？来了3名游客，还是游客啊，还不是职业的。哎嗨，这有业余的吗？2男1女，都是中年人，干嘛偷砖呢？哎呀，你们可不知道，警察同志，这东西它老值钱了，它一个砖头，它这供奉起来啊，将来做药啊，给老人喝。哎呦我的天哪！这雷峰塔这是文物啊，您把这砖给抽下去，这塔还不歪了啊？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吗？我说这么任性，白娘子她知道不知道啊？我说是吧？孩子也累呀，孩子啊，爹妈也他也费劲呐，怎么的了？嗨，别提了，这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武汉晚报的一篇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武汉一小伙说是老家是在农村，他自己呢一个人在大都市打拼。哎呦，这些年算是小有建树，特别的思念在家乡的爹妈。怎么办呢？赶上长假他没事儿啊，把老头老太太给接到武汉来了。哎呦，伺候着老人家连吃3天洋荤，呵，披萨、寿司啊，印度的咖喱，哎呦，就捡样挑啊，什么洋气，什么好吃，带他们吃什么。平常在一块儿啊，这些个公司里的白领们，他们吃什么，让他爹妈吃什么。你看见了没有？一定得让你们吃好喽，是吧？得吃饱喽啊！关键是这后一句，怎么呢？没吃饱是吗？这么老些东西，他愣没吃饱。嗨，别提了，孩子白天带爸妈出去逛，晚上回家呀，睡到半夜，哎，怎么听见厨房里头滴了咣啷的盆碗这么响，来了贼了。一拉门一看，哟，爸妈跟那个厨房里正忙活呢，干嘛呢？您不睡觉啊？我们饿了，泡碗方便面吃。 为什么呢？就你白天带我们吃那羊荤呐，我们吃不惯，哎，真没吃下去呀。你看了没有，这不是孩子的一片心吗？ 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是你对我老啊。 不是， 咱怎么说呀， 都在酒里吧，几个 别说，就就就 哎呀， 又干了， 又干了。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这个长假真奇妙，紧盯四分把松套版。我是李欣，短信呼的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李欣，外加那微信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的是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了改善完善军人退役养老保险制度，解除人民子弟兵的后顾之忧。其他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人民日报啊写文章剖析诺奖该不该给中医记功，记功长老不是，就是记上一功的意思。近百年来说这个西医传到咱们东方来了，占据了国内医学的主流地位，与之相对应的呢，咱们实事求是的来说是中医的边缘化。那么说到得这个诺贝尔奖是论功行赏，反对中医的人自然不愿意给获奖成果贴上中医标签，但力挺中医的人则认为当之无愧。但事实上啊，咱们根据事实来说话是吧，这个青蒿素这东西确实是打中草药来的，还有和西医技术标准的结合，这才获得了抗疟疾病这个药物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啊。所以来说呢，实事求是吗？人民网有一个网评就说山东青岛那码事儿，好客的山东输给了青岛一只虾的警示。什么警示啊？树立这个品牌备不住得一辈子，砸掉这牌子咔嚓嚓就一瞬间的事情。要我来说，这个教训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各大的旅游型的城市都得汲取。为什么粮食连年增产，进口量却不断攀升呢？没弄明白，可说呢，叫三量齐增。实际上它反映出咱们国家农业竞争力不强，光说农业大国这个还不够，还得是农业强国呀。新华网言道，李克强总理可是说了，政府说到就得做到，不能放空炮。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逐步确立，顶层设计是出案成型。国庆黄金周盘点，7.4亿人在路上堵不起的回家路。另外啊，福建省内省长这个人叫苏树林，涉嫌严重违法被调查，说是台湾那边中国国民党开临时全代会，是否更换洪秀柱受到广泛关注。诺贝尔化学奖揭晓了，三名科学家分享，奥巴马为轰炸阿富汗那医院道歉，之前美军还抵赖来着是吧，说是日本方面就中国老太太碰瓷一说这个通告道歉，将处理相关人士。新浪说呀，就是说这个福建那省长苏树林被调查，说此人长期在石油系统任职，38岁就升了副部了。腾讯说香港经历了最糟糕的黄金周，游客稀少。您说说看，这事儿他能怪游客吗？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咱北京啊，哎，这回不错啊，国庆长假北京旅游投诉同比降80%。嗯，这方面咱们注意了。北京晨报说是高速那返程没有出现爆堵啊，这个也不错。新京报说啊，这个全国热点景区限流，所以呢长假没有出现爆棚的情况。京华时报说了啊，退役军人将发养老保险补助，嗯，这个好。环球时报就说那台湾啊，那洪秀柱那事儿，嚯，叫岛柱风波，震动台湾政坛。就是洪秀柱不是头前说参选他们那地区领导人吗？嘿， 谁成想时下眼前国民党改主意了，要换人，还差几个月是临阵换帅。嘿嘿，这是什么情况哟？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嗨、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岁月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10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文5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呢给各位来读这个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就说啊，黄金周也不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为了冲业绩，黄金周很多地方的景区是违法超载，这个不行。首先最重要的不安全，是吧？另外呢，新华每日电讯说了，黄金周是食住行掌声一片。掌声响起来什么呀？涨价的涨，食就是吃住，然后是行啊，夸夸夸它全涨价了，38块钱一只嘛，服务质量打折了呀，是不是啊？人民日报说了，你看那个三亚那个地方，往年啊这方面投诉也有，但是黄金周今年三亚不去了，怎么呢？这样来治宰客。怎么治宰客呀？他们专门有那个旅游警察在路上执勤，法庭设到了景区边上，接到群众投诉，半个小时就能赶赴现场，应急小组半个小时就能够开始执法了，是吧？你找派出所人说管不了，那不麻烦了吗？是吧？还有那个呢，人民日报说了，居民是吧，就是感觉这个高空抛物啊，这个问题太严重了，是吧？可不是吗？街道物业都觉得无奈，那不行啊。还有啊，人家人民日报提了个醒，就包括咱们国庆长假或者什么大的活动啊，很多地方那个游客呀、居民老百姓啊，举着那个小的那国旗儿到那地方去啊参与，这挺好的。但是完了之后您再看，好嘛，国旗儿扔了一地，这得善待国旗啊，我说这是咱们国家的旗帜，是不是？您说，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的很有道理，批评报道也是那正能量。但是啊，这我来说道理如是，不过呢需要三方配合。哪三方？政府得合作，社会得支持，媒体要自律。人民日报就说那个诺贝尔奖不是中医发展的鸡血，好吗？就是说，就是没有诺奖，咱们一样发展中医，中医一样给老百姓看病治病救人吗？啊，今日一句话新闻说，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打今儿起4天空气质量相当的不错。北京青年报说了，交管这边要增加抓拍设施啊，这个设备严查什么呀？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另外跟各位托付一声啊，这是北京青年报说的。这不是头天就是一男的嘛，一小伙子开着一兰博基尼，哐哐哐连撞多车，他自己走了，离开现场，这6号的事儿吗？肇事司机已然被刑拘，为什么呢？涉嫌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呀。今日人物首先是屠呦呦，北京晨报说的啊，老人家得了奖，呵，他在宁波那个旧居啊，据说要卖1.5亿。哎呀，我天哪！市民纷纷前往和拍照，